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如此的柔情来自于一位在我们的心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印象里看过他的照片满脸胡子的布拉姆斯，终其一生他都爱着恩师舒曼的妻子克拉拉。他在给好友的书信当中曾经提到，或许其他女子也可以应许我一个天堂，但是我心中的天堂却早已被克拉拉占满。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布拉姆斯他的音乐，当然还有就是他心中的天堂，尤其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他的钢琴作品。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布拉姆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实布拉姆斯本人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同时呢他还又和钢琴家克拉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女主角舒曼的妻子克拉拉相互商讨，才写出了这首协奏曲。所以这首曲子要求有相当高深的钢琴弹奏技巧，他也非常宏伟的构思，史诗般的这样的概括性，反映着波涛澎湃憧憬式的遐想。布拉姆斯其实在他有生之年里，他是一个超级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帅律却是举世无双的这样的作曲家。他每个题材都写得很少，比如说像交响曲有四首，乐队序曲两首， 小提琴协奏曲一首，钢琴协奏曲两首，双协奏曲一首，钢琴奏鸣曲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三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首，钢琴三重奏三首，钢琴四重奏三首，还有弦乐四重奏三首，弦乐五重奏两首，六重奏两首，当然还有著名的歌剧零首的概念。在那个歌剧极其重要的年代，一部歌剧都不写而能够成为公认的作曲大师，布拉姆斯是仅有的范例。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可能更多的是和他的钢琴作品有关，因为这也是我们要说出他心中的永远的女主角，就是克拉拉。现在我们特别为您挑选的是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之所以会把这首协奏曲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带出来，就是因为这首作品是他和克拉拉共同商讨以后创作的，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克拉拉的意见。 听到刚才我细数勃拉姆斯特的作品，能够出大作品的音乐题材上，他好像都不多写，最多呢就写四首，没有超过四首的。特别有意思的是，身为钢琴演奏高手的他，只是年轻的时候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然后就再不写了。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堆的钢琴小品，但是就是不写钢琴奏鸣曲，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下面呢，我们也要来听一听勃拉姆斯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他的第三钢琴奏鸣曲。 说起勃拉姆斯的作品，刚才我们仅仅用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一分钟不到就细数完了他所有的作品，的确他是非常惜墨如金的。他的三首钢琴三重奏，其实最好听的应该是早期作品的第一号，也就是作品第八号，可以说四个乐章都非常好听，很容易入耳。而当时勃拉姆斯只有20岁出头，最能感动我的可能是第三号吧。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勃拉姆斯53岁了，正处于他创作的高峰期。之前的一年刚刚写完著名的第四交响曲，之后一年他写下了双重协奏曲，当时的正是在瑞士度假。作品的闲适悠游第二第三乐章也可以感受到他度假的放松的心情。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勃拉姆斯和钢琴有关的作品。下半时段会听到他的四重奏，那在这里呢，他和克拉拉的信中他也曾经提到他的作品。好了，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继续回来，继续了解勃拉姆斯。 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北部地区有浮尘，后半夜弱冷空气过境，大气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转好，白天温度有所回落，温度变化幅度有些大，请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夜间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FM 974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到勃拉姆斯，说到克拉拉，总是会有很多臆想的成分，但是确实在他们的生活过往当中有很多留下的他们感情的痕迹，比如有一些文章对于他们的故事和对于他们感情的一些解释，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浪漫。勃拉姆斯也只是众多追求守望真爱而不得平凡的人当中的一员罢了。命运的安排让他们遇到了心目当中的女神，但是上天却并未允许他们进入幸福的乐园。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勃拉姆斯他的钢琴作品，因为有很多钢琴作品都和克拉拉有关。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第二时段。斯曾经在信中告诉克拉拉还有他的老师舒曼，他在创作他的钢琴四重奏，尤其是第一钢琴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时候，脑子里时时会浮现克拉拉的形象。在他的音乐里，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的一段描写克拉拉的形象的，是一段深情美好轻柔飘逸的梦幻的意境。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勃拉姆斯他的钢琴作品，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一个片段。 像勃拉姆斯他的钢琴四重奏，这是非常典型的室内乐的作品。其实不少的作曲家们在室内乐里表达非常个人化的内心独白，比如像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肖斯塔科维奇，还有勃拉姆斯的四重奏有他室内乐作品的共同特点，音色上精致细腻，旋律也是凝练而且浓郁的，但是却又富含古典还有浪漫乐派的歌唱性，尤其是在配器上，即便是寥寥的几件乐器，却常常有一种交响乐的效果，让人情不自禁地感受到更大规模的交响乐的影子。那在现在节目还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就留给他的两首钢琴狂想曲，第一钢琴狂想曲，还有它的第二钢琴狂想曲，来自于勃拉姆斯。 Thank you. 姆斯，无论是他的交响乐还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有一些室内乐甚至独奏，真的是饱含了那种灼热而深沉的情感，就好像火山口下滚滚流动的岩浆不时的要喷发出来。在我们所听到的他的这些作品当中，的确反映了他的个人情愫，包括难言的感情的苦楚，还有他感情色彩的范围又是那样的斑斓丰富，从忧郁到绝望，从振作到欢乐，其中当然有不乏各种的酸甜苦辣，更有非常动人的梦幻般的温馨。不论这些音乐最初是因为什么个人隐私而发，但是我觉得打动我的最后只是那动人的旋律、节奏还有音色，它们让我感受到那些人类情感世界的永恒的主题、挫折和悲欢。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以勃拉姆斯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他曾经讲说，即使化为尘土，克拉拉，你死去的最爱依然填满你我之间任何一个缝隙，直到死亡再度降临为止，这样我怎能拥有你呢？这可能是他们感情的最真实的一个写照。舒曼永远在他们的中间。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勃拉姆斯他的钢琴作品，可能很多作品都是片段性的，但是勃拉姆斯他的内心世界却从各个片段当中流淌出来。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